6061039。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遍，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梁，小花小筑配成双，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该用它，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小男孩邀请32位同学庆生，被集体放鸽子，一脸无奈，惹人心疼。咱们听酒吧里的这3位，他们怎么看这件事儿？你们有过生日派对吗？咱们家你最小啊，你有没有生日派对啊？ 对， 这个 你赶上那好时候。 问的人不对，为什么呀？你们的生日过的是最多呀，对不对？ 过多没用 啊， 过多没赶上好时候。我们那会儿过生日就在家煮碗面就结束了。 哎呦， 大儿那会儿能吃上饭就不错了。那 我多的 这么惨呢、啊？ 我赶上那年代了吗？ 哦，那是 那年代有蛋糕 哦，有蛋糕了， 有蛋糕了。我跟你说啊，就是说这个市场供应是极丰富的、 啊、 但是你这个时代比我那时代更好了 啊，这么着才 就花样更繁多， 才问我这生日， 你这个年纪呢又赶上那个，这是叫新潮啊， 对， 这大家伙喜欢一块儿，我爸爸、 我这干嘛呢，是过生日了吗？ 凑热闹啊、哎、 把咱们那大骡子大马都拉出来吧。 好，我这还是小地主， 人都是让大骡大马歇了，你是把大骡大马都拉出来。 我听你的意思，鱼， 我就说这热闹人多， 是 家宝，你们不是现在流行那个叫庆生？ 对，摆出来那个什么多少多少桌， 什么派对？ 哎， 对，我们那是嗨趴， 嗨趴呀？ 什么叫嗨趴去呀？人家是嗨一嗨，然后呢 party， 这简称叫嗨趴、 哦， 大伙儿啊凑一块儿，主要我们为收礼物啊，多叫点人。是吧？什么东西都有、啊。 他一没钱，他就办生日。 我疯了！我天天过生日， 收完东西然后卖你。 什么都有吗？ 当然了，你 啊，什么叫花生瓜子洗脸盆？ 这太老了。我跟你说，现在这年轻人啊，那送什么都有。 送什么呀都？ 香水啊， 哦、 衣服啊，鞋垫啊，啊。 就送鞋垫那位，你管饭吗？ 啊，人好鞋垫啊，是不是？ 什么样的鞋垫是好鞋垫啊？ 哎呦，加绒的，加棉的， 就是一垫上去就长高，那是好鞋垫。 对，弹力的，这都好鞋垫，你知道吗？一些 真的有人给你送鞋垫过生日、啊， 还真有送鞋垫， 绣着名字的， 嗯， 亲手绣的， 哇 啊！ 我老踩着人家这名字是吧？ 绣你的名字， 对， 我老踩我自己名字， 那没关系，没关系，不会折什么。 这叫什么话呀？折什么？ 左脚下是银饰，右是家宝。啊、 哎呦，我爸赶紧把这鞋垫扔了，我跟你说， 就跟那会儿刺那反清复明一样。 好。 那么这样子举办生日派对，你给人家准备什么呀？ 我给你准备饭呀、啊。 哦，什么饭呀？ 哎，那你得看来多少人了。 你妈做的那炒鸽子做的不错，是不是来的小朋友做好了，一人一勺，咵一勺，咵， 拿我妈当食堂那后厨了是怎么着？ 拿铁锹炒鸽子， 这操，铁锹炒鸽子， 那不够吃啊？ 过生日嘛，得拿点拿手的。 人多呀，多炒大伙儿都能分着了，吃不够。哎，你人少的话就是什么一粒一粒，一人一份儿。 不是，我小时候那不都可以到那个快餐店包一层，弄一大通桌。大家就一汉堡，你一汉堡，你一汉堡。 啊，那你说那是西式了，我们这是中式，他就是吧，多给点菜。 对， 什么样的小朋友可以被你邀请到啊？ 我不忌讳啊，什么样人来都成啊，当然是吃的少的是吧，多来。 你是给全班同学都发请柬吗？ 不，他是认识不认识都来，打着过小朋友瞪进来就算一位。 我这说粥来了是的，没有那样的，人就是发请柬，我还真是告诉你，还真有不来的。 那当然了， 发完了以后人就是 不爱理你 啊，就是不搭理我，人就不来， 关系不好。 关键我这不是关系谁知道呢，然后最后的时候空出特别多 炒鸽子。 哎呦，真是，我下回改个菜吧。 你妈拿那勺，哎，往哪儿倒呢？ 来，张嘴到这边吧。 也没有啊，生日炒鸽子的。 哎，不来的同学是跟你关系不好吗？ 那不见得， 不见得呀。 那人万一有个事儿呢， 那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呢？ 对，就算你好，特意要洋跟他不来，知道吧？ 哦，让你丢点小面子， 哎，丢点人，哎， 他不来呀，人家就是自己的原因，是吧？你就是不愿意来， 你也不在乎。 我这是不是他再办一场呗？ 那有那种你心仪的那小朋友不来怎么办？ 叫心仪的那小朋友没来， 那就得愣叫。生日不就是图热闹吗？是不是？哎，大伙儿一嗨。 那你第一次生日宴是在多大的时候办的呀？ 哎呦，那可早了。 哎呦，哎呦，来了好多人呢，他都不知道。 对，我肯定不知道啊。 见谁就哭，你知道吧？ 对，那我妈我爸还抱着我呢。哎，我懂事儿的时候，差不多就是三四岁的时候。哎， 哟，三四岁就招待这么多人了 啊？你玩得起来吗？你三四岁？ 好，玩起来。 我傻呀，我玩不起来。 家那会儿就是嚷炒鸽子，可高兴了。拿炒鸽装枪里打人， 一枪一个， 对， 铁疙瘩。 后来送你一外号铁疙瘩王， 没听说过， 没点铁疙瘩盐呢，铁疙瘩王， 我改了王了， 不是铁帽子王吗？ 比水疙瘩王强多了。 哎，好好好， 好什么呀？ 为什么跟你说这么个事儿呢？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有一名叫泰迪的小男孩。 泰迪不是泰迪，不是那， 啊，对对对对， 那一种 小男孩。他妈妈呢为他举办生日 party， 就是生日派对，然后订了40个披萨，就等着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到场。 你看看人家这 放学之后呼噜呼噜都来， 不料邀请的32位同学全数缺席。 哎， 这 Teddy 坐那儿啥了， 俩眼捏呆呆发愣。 哎呀， 真雅茹啊，这个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好嘛，杜十娘太十娘。这小孩儿，他这眼里边还透出一种什么 绝望？ 他除了这个恨他这个不来的小朋友啊，他还得恨他这个家长，你知道吧？ 为什么？ 因为这个家长啊，你想这么小的孩子，肯定是家长他这组织啊，对吧？你家长，然后那点小朋友也是幼儿园的呢。 你认为他组织不力，父母 那边父母，说明跟这边父母他不对付。 哦，其实孩子主要恨你 啊？怎么还有我的事儿？ 你把那些小朋友都邀请走了 啊？那就是人缘的问题了。嗯， 就是上幼儿园小朋友就已经有人缘的问题了。 你是说邀请上你们这儿多给炒疙瘩，靠这疙瘩取胜？ 结果这亚利桑那州的小朋友一听， 没吃过呀？ 疙瘩？ 哎， 我就知道披萨。 哎，披萨听说我吃过。 疙瘩？ 哎。不如披萨好啊，我真不如披萨， 就冲家宝的疙瘩就来了啊！ 玩意子燕，玩意子燕， 我这意思疙瘩， 真不容易，打美国燕。 挑蜜， 对，打美国 燕。挑蜜 啊，太 挑蜜， 这位还挺贫， 每人问一遍，32遍。 哎， 你妈高兴了，好好好，孩子们，拿那大勺就出来了， 哎， 夸的，给你一个。夸的，你妈最爱玩这个。 我妈最爱玩这个， 小时候爱玩扣饽饽。 哎。 那咱们说这个泰迪啊，坐在那儿两眼无神，这么多好吃的，他们为什么不来呢？ 对，主要都是披萨。 除了披萨以外，我还准备了32个糖果袋。派对前一天，我爸妈已经向他们家长确认过出席的情况。 哦， 只有几位家长告诉我无法参加，剩下那些位并没有告知啊。 那啥的， 你让孩子还怕多来？来32个同学订40个披萨， 你看你这多给几份嘛， 结果一个都没去。 小孩说了，我的心都要碎了。 哎，小孩看着40个披萨，我一人都吃了它， 而且 我吃得了吗？我 好 都看着这一桌子40个空座， 不知道这是做什么实验呢？ 摆满了披萨饼， 也没人敢过来。 怎么这么瘆得慌？人家一生日， 泰迪妈妈也很难过。 她应该最难过了。 说好在泰迪才6岁， 对， 什么也不知道。 哎呀，这什么家长？ 就我的意思是，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哦、 你想，这要是12、13岁的叛逆期的少年， 好家伙， 少年可能也不来。 你们中国的少年言。要是听到这种事情， 那反过来这事儿要是你家宝，你忍得了吗？ 我当然不能忍了。 你当时得找人家， 这敢不来？谁不来？这实名制的，挨个敲人家门去， 嘿， 当当当敲门，敲门完了拉过来，必须吃，把这披萨乳嘴里边吃。 你这么着以后还有朋友吗？ 我先把我这披萨呀先得处理了，要不它就凉了。 没事， 你没有披萨，你炒疙瘩。 啊、哦，我一人塞一炒疙瘩。 他想吃披萨了，你这样你可以都连在一块儿。 啊、 你回头上顿热披萨，下顿热披萨。 啊、 实在不行拿疙瘩炒披萨。 我最后还是吃的剩饭。 可你这么着得罪人呢。人家不来，你非得让人家这么着不好。我建议啊，你学这个泰迪， 哎，跟泰迪好好学学。 泰迪他妈呢，把这张庆生照片呢就晒在社交网络上了。 哎， 大家一看呢，为这个小泰迪感到很委屈，也不知怎么那么巧，让那个 NBA 的美国职业篮球菲尼克斯太阳队，还有他们那个菲尼克斯崛起足球俱乐部，有几个队员关注到了。 哎呦， 触动了他们的伤心事儿。 啊、小 时候 也 搞过这样的失败的宴会。 天哪， 我的心呐、啊！都碎了。 对，他后来打了篮球了。 在别说我们美国，我们也赶上过这事儿。 嗯， 请了请了，没来。特别是家里为这事儿挺上心的，窗帘也换了。 嗨，我生日换窗帘干嘛是？ 面子呀，我们得在乎这个。 这太要面了。 草坪我们也找人给修了。 嗯， 剪了个窗花， 跟过年一样， 还 真惨。 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反正是菲尼克斯队员说的。后来这两个队呢，就向小泰迪发出了一个现场观比赛的邀请，要为他重新过一次生日。 这就是弥补啊！ 小泰迪美了， 哎、这孩子是，这我知道为什么幼儿园人都不来了。 我知道他为什么叫泰迪了， 对， 高兴啊，乐的， 这是乐的吧？ 包括这个菲尼克斯的队友们啊，詹姆斯、 路易斯， 嗯， 詹姆斯说了 ，Don't worry。人间自由真清在， 多余说那东东二位，你直接说人间自由真清在多好啊！ 路易斯哈，路易斯说， 东东二位， 哎呀，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罗伯特说了， 东东二位，这不会别的是吗？ 是不是时间弄错了？ 啊，哎呀， 应该是明天，你却弄成了今天。 还打河南来的， 史密斯也说了， 嗯， 东东二位， 哎。 主要是妈妈们没有空，孩子不赖你。顺便，你个泰迪的名字是谁给起的呀？我建议你改了， 改成 不如叫泰森， 那更不来了。 他咬耳朵。 哎， 哎，我就想起了这个王大磊啊。 啊， 小时候过生日， 过生日，但那可不容易，那赶上那年头过个生日， 哎呦， 是不是 很隆重的？ 那就，哦，还很隆重。 他妈洗了一上午的桃。 哎呦。有寿桃啊、哦，对，寿桃寿角摆在中央嘛， 给小朋友准备的桃，仙桃， 结果让猴给搅了。你说是我过生日，王母娘娘过生日。 据说大磊哥这个生日还进行挑寿，得吃面。 对呀、 啊，哎，得挑寿啊， 炸卤啊， 嘿。 这个他爸他妈准备了好多节目，说小朋友来了不能让小朋友干看着呀，让、 啊、 小朋友表演一些，比如说这个他爸泡饼，他妈、 哦、我爸 抻面， 还是保留项目。 有这个单人的，也有双人的， 才艺世家， 双人同抻， 还有对口抻， 嘿， 对口泡饼， 这我估计人热闹，肯定是街坊四邻都得来， 都没有人来吗？这个家里说， 手艺练成了， 那他甭给大磊弄这麻烦事儿了， 啊， 就这么着吧，弄个辣条，两根火腿肠，点一根辣，就算过生日了啊， 泡那些饼呢？ 当然，你爸你妈还安慰你 ，Don't worry， 小树不也过生日吗？搞了一个生日趴，咱们几人还说呢。咱们上来商量好一块儿这么说，一种开场白。 哎，礼物不够，祝福来凑。 对，咱们就先说你好可怜啊，今天明明是你的生日， 嗯， 却还要上班。 哎， 你再编一个，你好可怜啊，今天明明是你的生日，你还加班。 哎， 你好可怜啊，今天明明是你的生日，你还 没发工资， 你还对， 没钱过生日。 哎， 等到小柱马上要跟咱们急了，咱们再转折。但是，没关系。有我的祝福， 有我的祝福、 嗯、相信你一定因为我过得很开心。在你生日到来之际，我们诚挚的献上我们美好的愿望，医院医院 医院怎么老提医院呀、啊？ 不是医院，你身体健康 啊。二龙戏珠。 二愿你幸福快乐。 哎， 二龙戏珠。 哎， 三愿你 怎么非得二龙戏珠？ 三阳开泰， 万事如意。 哎， 二龙戏珠， 恭喜发财。 离不开二龙戏珠了。这小猪那么喜欢戏珠、啊， 把小猪跟你玩了一下午， 班也没上。 这二龙在哪儿呢？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酒吧里，好，6:20起床。我就问你，多少年没有6:20起床了，小猪？ 哎呦，小柱自从上完幼儿园就不这样了。 上幼儿园的时候还6:20起床呢？ 啊，起床起床，因为他爸他妈必须把他薅起来。那会儿他没有反抗能力，你知道吗？说他已经很多年没有体会到早起的这种感觉了。 小柱，要是说让你6:20去排队签到， 那6:20排队就说明我至少6:10就得起来。 你乐意吗？ 你乐意吗？飘着大雪花，刮着大北风，冰天雪地，太阳公公还没上班呢，我站着当院签到。 不是，让你去食堂签到给饭， 放饭 是白给呀、啊，是付费呀、啊？ 早上起来呀、啊，你带上你那手镯子、脚镯子，拿一盆到那儿去，夸一勺矿泉水，吃去吧。你拿着这白菜帮子，这个拿着窝头到地方咔咔一吃，然后起来干活。 这是怎么的了？ 这是对他一种忆苦思甜的一种训练啊。 哦，王大磊看来是没少训练，要不然这么了解呢？爱吃白菜帮子吧？ 我倒没那么想这么狠啊，大磊对你确实、是弟兄。 你别帮说人家， 我是想的 你先让他早起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食堂早签到7:10，超时无效啊。完了你， 借50分钟， 啪一按手纹，得吃饭去吧。 哎，差不多。 我要肉饼。 大早上起的吃肉饼啊？我看 是不是说对不起，没有肉饼。 那肉龙。 对不起，没有肉龙。 懒龙。 对不起，没有懒龙。 有鸭脖。 对不起，没有肉。 等小猪去了以后，一发现啊，怎么这么多人啊？排队的人群已经好似一条长龙，肉。 干嘛往外扔人呢？ 排到外面。 好嘛。 原来呀、食堂就一个指纹机，大家开始啊，还有点耐心，排一会儿啊，夹肚子饿困。就开始，你猜怎么了？ 就开始趴地上了呗，没有好话了是吧？ 有点着急。 我觉得这样啊，这学校多少学生，咱就按1000名够了吧？ 嗯， 1000名学生打卡、啊，打这指纹机，咱就说按一个手指指纹，然后扭身离开，第一个、第二个人再来，咱说平均5秒钟，过分吗？ 嗯，不过分， 不过分。1000人就是5000秒钟，对吧？ 嗯， 5000秒钟呢，就是折合成1个小时3600秒。将近1.5小时左右，就是90到90分钟吧。 你是不是想说7:10是无论如何也排不完这么多同学的？ 对，因为只有50分钟，让签70分钟的人，那20分钟那些人怎么办？就算都来了，他也签不完。 是啊， 那就只有出现一种情况，打架呀、抢啊、挤呀、 把机器弄坏了。 哎， 但是你说为什么就一个机器呢？ 因为这个学校这个饭呢，只够前50分钟这个签到人吃的，后边 就不 不备饭了。 不会吧， 我只 搬筐来了。 我只能这么理解。 那要这样的话，我宁可不签到，我得把那早饭吃了得 啊。开始抢食堂了。 有闸门呐，你进不去的。 对，有闸门、闸丸子。 你刚才说有闸，我以为是有闸的什么东西呢。 有闸门、闸丸子、 闸 糕 是这样，其实学校是好心，是希望呢，就说你看天冷了，一些同学不愿意早起，也不愿意吃早餐了，甚至不愿意上课，尝试一下作为试点，通过这个新的方式进行早签。 考虑是好的，但是他就完全没有考虑到大磊提的这个问题，这么多学生这么短的时间他签不完，学校愣不算。 对啊， 关键是那不起的同学还是不起啊，他确实没签到，他上课都没签到。 因为是这 早餐， 因为是这样，与其我起来也不一定准能排上这队，很多人就放弃，我不如不起。你看俩人都这样， 为了祖国的花朵，校方也是操碎了心，但是好像没操到点上。我想想，我老觉着人家上课都不去，一个指纹机就能让他起来吗？ 嗨，他不就是说这个群策群力吗？这个宿舍里边几个同学互相对，起来吧，起来吧，咱签去 吃早餐了。 对，把你签到那儿去。 关键是到那儿去不见得能吃得上。 后来学校也说了，这个考虑的不够周到，现在已经改了，分时间段签到， 而且也可以手机微信扫码。 但是啊，这分时段签到呢也出现问题。你比如说6:10签到的，跟那7:10签到的， 你就觉得6:10的那个他亏了， 他少睡了，至少少睡30分钟啊。 他可以回去再睡啊。 和回去睡那30分钟，他起不来上课了呢。 武大，我最关心的就是学校早餐的量是不是够啊？ 还是憋着吃呢？ 没有肉喽？ 还是说整个就不够啊？ 我看你就不够， 这个胃亏肉啊，这费劲了。 大家说，对比高三的生活，其实这也没什么。可是既然毕业了，以为可以升个级、打个怪，没想到又回到高三的生活了。咱们胡同里还有人说，明年他们这个学校有新人来吧？ 应该是有吧。 咱们奶奶说了。一刀切，简单粗暴的方式啊，少了多少思考，多了多少的伤害。 老太老太太，别嚷嚷， 买卖没有伤害啊！ 别嚷嚷，别嚷嚷。 老太太净看那做包的广告了吧？ 当然了，孩子们吃早点对身体是很有好处的。学校想的呀是不错，但是多了伤害没有。 又来了， 老太太，别嚷嚷，别嚷嚷。 老太太少买俩包就好了， 少买俩水晶包就好了。 水晶那边买不起。 水煎包还是水晶包？ 快乐不断，娱乐72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任家宝，感谢您的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人活着总能遇上些开心的事儿，还偶尔见到些让你开心的人儿。只是现实世间琢磨不透的事儿，要等很多年后才能咂摸出个味儿。人活着总会摊上点烦心的事儿，还经常躲不开让你烦心的人儿。可是回忆时间爱护有人的事儿，等到若干年后回头都说有味儿。人这一辈子会遇见多少人，他快乐不知道会有多少会儿。缘分又不都是那么美的事，遇上了还不拼命追呀呀。人这一辈子会遇上多少事，为哭笑不得的人流过多少泪。缘分那就不是件真心的事，爱好有爱在那守着门。些开心的事儿，还偶尔见到些让你开心的人。只是现实世间琢磨不透的事儿，要等很多年后才能咂摸出个味儿。人活着总会摊上点烦心的事儿，还经常躲不开让你烦心的人。可是回忆世间爱不由人的事儿，等到若干年后回头都说有。人这一辈子会遇见多少人，那快乐不知道会有多少会儿。缘分又不都是那么美的事，遇上了还不拼命追呀呀。人这一辈子会遇上多少事，会哭笑不得的人流过多少泪。缘分那就不是件真心的事，爱好有我在那守着门。人这一辈子会遇见多少人，那快乐不知道会有多少会儿。缘分又不都

趣同道，行致远。幺零三九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幺零三九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娱乐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该有他， 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磊。 小底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我就问问你们，小猪大磊，你们有被挖过吗？不是偶遇星探，然后就一定要让你们面试啊、培训呢、啊，有过吗？ 王大磊整天接触媒体，是不是机会多一些？ 机会很多， 但是挖走 一次都没挖我，把我周边人都挖走。 哎，真的走在路上，这人长得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带着一副明星的面孔，会有这样的吗？ 我觉得，基本上看不出来，就算明星扔到平常人堆里也看不出来。 哎，可是想当年啊，我们上学的时候，宿舍的水房是一个，可以说叫社交的重要场所吧。你是在那儿洗衣服啊、漱口啊，还是聊天都行。但是呢，我有一种体会啊，就是我们隔壁宿舍的那个戏花要一出现在水房，嘈杂的聊天声会顿时不见，大家都忙着看那个美人。 你们是男女都在一个水房是吧？ 我们就女水房， 女生也爱看漂亮女生。 当然了。然后再忽然间在大家聊起来，你知道吗？会突然间安静一下。我老妈说了，这叫一凤入林，百鸟压音啊。 这是一女孩入水房，都洗衣服了。 今天我想带你们俩重新理解一下骗这个字。 骗还怎么理解？这一买一扁。 字儿是这么写，但是在生活中这个被骗这件事儿，你要 习以为常。 我不是啊，习以为常了，这么多人骗你、啊、 这个经常的，从小就哎呦，好好吃饭，不好好吃饭，大马猴子来了。 好好睡觉，不好好睡觉，大马猴子来了。 别淘气，再淘气再折腾，大马猴来了。 这马猴怎么老来？说来不来。 爸就儿童节，爸，我要去那个动物园看马猴，我非得给弄出来。 不是这个骗人啊，是人类特有的这么一种方法，很正常，有时候善意的谎言。 是的。 那边最简单的问题吧，相声里有说这个，那个这个 生病了。 不是这个困苦时期，一说啊，这都有饭不多啊，大家伙你吃吗？我吃过了， 一拍胸脯还得， 哎，我吃饱了，这就是假话， 假话真情。那么这样的假话是 好的。 还有一种假话呢，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既不坑得你很狠，但是呢，也不是说不坑你，有时候能逗得你咯咯的，但是呢，有时候气得你哇哇。 你想说什么？ 你比如说广东人，有时候他说。哇，这个菜很辣的哟、哦！但是你吃了以后呢，你发现哪儿有什么辣味儿啊？ 对，这说明他们平常生活习惯不一样，对这辣的敏感度也不一样。 嗯， 这是从不同角度出发，但实际上是一个事儿。 广东人还是说，这个凉茶不苦的啦。 啊，这凉茶不苦。 你这喝了呢？ 苦。凉茶还有不苦的吗？ 上海人要说这个不甜，你试试。 甜。 这个上海人爱吃甜的，他这个对甜的这个敏感度已经下降了，所以他说不甜，咱吃就齁甜。 那东北人呢？这最后一杯，绝对最后一杯， 这就是客气话。 整一个， 说最后一杯，实际上还得喝。他们是不喝多了，不喝醉了，不算喝好了， 喝痛快了得。 对， 你说高中老师说上了大学就解放啦。 其实我们上大学还得什么考研呢，刻苦啊，一点都没解放。 公交车上的售票员啊，都往里边走，里边走啊，里边后边空的，后边空的，往后边走。 还能碰到这样的公交司机，别挤了后边了，后边还趟空车呢。 啊，其实后边根本就没跟着车。 以前高中老师跟小柱说的，现在早什么练呀？上大学以后有的是。 哎，结果那个大学全是男生。 什么叫有的是啊？ 对，一个都没有啊，连一试的都没有。 小花上学的时候，老师说了啊，这回考试啊，我给大家画画重点。哎呦，小花听了可得画重点，可能有点这个学习的这个方向了。老师说了，这整本书我讲过的都是重点，我讲过的都考。 校长最爱这么发言。下面我再简单的说两句，一站一小时。 这还是简单的呢。 就你们班最吵，整栋楼都听得见。 这个小花也经常在说瞎话，经常那会儿跟老师说我作业写完了就是忘带了。 你呢给你吓成什么样了？人东北人不就说了一句你出来我就找你唠唠。 然后小花他妈经常跟小花说，孩子啊，那红包啊叫妈给你管着，长大后给你，到现在呢提也不提了。 小周他妈呢，一来亲戚也不用拿东西来就行，那客气啥呀？这真不用，真不，你这干什么呀？你这拿来吧。 就后边有一句实话。 小猪他妈还这么骗小猪，起了，十点了，什么时候了？不干事了？小猪醒了一看，才8:30。 有时候人家朋友等着小花，到哪儿了？我马上就到。实际上呢，屋子化着妆呢。 清仓大甩卖已经坑了王大雷多少次了？最后一天跳楼了啊！清仓了啊！ 还这有 王大雷怎么着来了？ 在这商店买了一年的东西还清呢， 还得仓大。 小柱呢？我睡了，各位啊，晚安，再见。回去以后继续刷朋友圈。现在大家反应最多的呢，是一句这样的话。 哪个句？ 有空请你吃饭，或者说，哎， 有天咱们吃饭啊。 哪天咱们吃饭、啊？ 咱们可该约饭了、啊。 得空约个饭啊。 这顿饭咱可有日子没吃了啊！ 那哪天咱一块儿必须约。 哪天呀、啊？ 真相是再也没有然后哪天。 这个 有一天， 你听我说啊，这现在被总结外国人学中国话必须要过的一关，这是中国特有的叫客气话， 就是哪天咱约个饭呀、啊？ 嗯， 意思等同于再见， 但是这里面透着一种友好和亲切以及更想见你的这个意义。 没错，就跟那个老北京话，您吃的吗？就等同于您好啊。 所以您不要特别细抠这个具体的什么时候，您要真想说咱们吃饭又有疫情，您可以打给我，我的电话是 闭嘴。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陆遇街拍星探，您要当真的话可得长点心。您听听下面这个故事。 宝贝 小菜儿，走吧、 走。 哎呦，这人这多哟。 哎呀呵，你还嫌人多，周末出来就这样怎么办呢？现在哪儿没有人呢？ 帽子，卖帽子。 头回听说卖帽子还有腰，哪年代的事儿啊？这帽子能买吗？ 你看他这帽子 错对了吧， 挺别致的帽子。 哎，二位姑娘，看看这帽子吧，这个帽子好看。我们这儿有棒球帽、贝雷帽，时尚的那种很漂亮的那个潮帽。 行，还潮帽、 礼帽都有。 礼帽， 我特别礼貌。草帽， 哎、这大冬天戴草帽，这不是疯了吗？ 万一你有海南 一 套， 我跟你说，人要好看，戴什么东西都好看。 你要是愿意挑啊， 不信我拿一帽子你看看，你好看吗？戴这个，你看好看吗？ 哎，你这姑娘也试试啊，这贝雷帽你这 不适合你，这不适合你，这我来，你看我戴这好看吗？你看好看吗？好看不好看？ 你让这姑娘试试呢，要不这姑娘呢，她这个、 你让她看看，给我你看怎么样？我戴这帽子好看吗？ 你还是摘了吧。 为什么呀？ 摘了吧。 为什么呀？ 暖壶盖似的。 这边也挺好看的。 他说你这帽子做的不好，跟暖壶盖似的。 这我错了。那你试试这个棒球帽，要不 我试这个，你看这个好看吗？ 哎呦， 显得我优雅了吧？ 你跟汽水瓶子似的， 是不是很新潮？ 你要这姑娘要么戴着，她呀， 为什么老是她戴呀？ 不是，都是的。 对， 不是我这买东西，你让他老他是干嘛？ 你 我戴好看的，他 不是你快摘下来吧，你脑袋上都勒出圈来了。 对，有代号的没有啊？ 试试这个，有 XL。 什么呀？帽子不是这号， 就 帽子还有 XL 的吗？ 帽子不是裤子。 哎，您反正您扣这试试吧。 扣上， 我这戴上了，这扣上了。 这是因为渔夫帽它比较包脑袋。 你看我这渔夫、 这个、 渔夫领巾腿有了吗？ 有的，有的，有的。 特可爱，特可爱， 是不是？让我这年轻、浪漫、这个天真的劲儿了吧？ 啊，让这姑娘戴一个试试，好吧？ 你干嘛老让她戴？我就不让她戴。 渔夫帽它也有个别名叫 什么？ 盆儿帽。 对呀、你看我戴着是不是有点意思？ 有，太有意思了。你吃过盆糕吗？他们说老北京的一种那个小吃，见过吗？ 没见过，没得说了吧？ 有镜子， 你看这气质多好啊！这大帽檐 是，就不就散发着一种特别的气味气息。 没洗头啊？ 帽子有味儿，换一个优雅的贵妇人那种感觉的吗？ 有啊，这个、您看这种大檐的， 啊、大檐对，你看像不像那个优雅那个庄园那个公主？ 有点像套马的汉子， 威武雄壮是吧？ 这姑娘不是也 是吗？你这是什么意思？ 俩人一块买呗，都。 我带什么都好看。 都买了吧，要 不？都行，不行，带什么都行，都买了不行，就买一个。 那您随便挑一个吧。 那叫这个吧。 哎呦，就不，你再换一个吧。 行，叫这个，叫这个。 叫这个 。真好看，带什么都没 变。124。 124的，你这帽子怎么卖的？ 盆帽吗？你不是这个吧？ 120就完了，124。 行，您说了算。 就这盆啊。 端着吧，来走。 那不是戴的吗？ 我端着走，这帽子 真是不知道，以为这是装水煮肉的。 好家伙，真敢戴 啊！我像不像美人鱼那个西西公主？ 你像美人鱼那鱼食。 你嫉妒我？ 小姐，小姐。 谁？叫谁呢？叫谁呢？ 哎呀！你的这个形象。你外形太好了， 对不起，我跟你不认识，不是好熟啊。 对不起， 那个我，对不起 ， 不方便啊。你也对不起我啊。 我是盆子公司的星探， 盆子， 我们是一个经纪公司， 盆子公司 挖掘了很多著名的演员和明星。 谁呀、 您比如说啊， 盆子是你挖出谁了？ 挖出的可能也就是个种子， 子怡， 章子怡，是你们挖出来的？ 让我们这儿拍东西，广告啊，照片。拍得特别漂亮，完了这导演一看就看上了，就选他。 哦，还有谁啊？ 试试， 谁？刘诗诗。 哎，刘诗诗，静蕾， 徐静蕾。行了，您他妈信儿都带出来行不行？让我竞猜。 竞猜不有意思吗？ 谁有意思？ 一般有奖的才是竞猜呢。 丽颖， 赵丽颖， 哎， 这都不是一个时代的。这都是一公司的演员吗？ 但是一开始都是从我们这儿起步的，您知道吗？在我们这行业， 都是这盆子挖掘出来的。 对了，机会最难得，第一个台阶跨上去了，后边台阶好上了。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哦，对了，说正事儿，我觉得你的外形不错，能不能跟我走一趟？ 要把你摘走？ 我有身份证。 哎，不， 我没犯事。 哎呀，您别着急，这我名片，给您看一下。 哦， 我是专门负责寻找演艺前途和星途的这么一些特别的人才。 哎，星探， 我一下看上您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听说过这个名词，叫星探。 请您到我们公司面个试，培个训，您马上就能火。 你等会儿，你哪有人这么说话吗？ 就演个出，挣个钱。 哎，在这期间呢，我觉得您这个形象，您聪明劲儿啊，您肯定用不了多久。 嘿，我就能追上章子怡， 比她红， 比她还红呢。 哎， 行。我觉得你特别有眼光，你能在众多的人群当中发现我这么一束鲜花，真不容易的。 而且 你算有缘了， 你的眼睛特别美， 你看到点儿了，别老盯我眼睛看， 太甜了。 是，他们都说我甜， 笑声格外甜。这样，因为您毕竟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呢，我们希望您可以就是先交个5-6万块钱啊。 多少钱？ 5-6万，作为一个保底， 干嘛就那么多钱 啊？保底金啊，因为我们要给您拍摄，找这个摄影队啊。 装修啊，就是有队，摄影不是师吗？摄影队 得一大堆人前后左右拍着，移动着这个给你导轨啊什么的，上面 给我导轨， 给你安排导轨啊。 好，吓我一跳，还得这里边还有导轨的事呢。 没有，你这术语我怕您这听不明白。 他好像已经都听懂了。 您可别忘了，您拍的好以后，这东西拿出去， 那 我一大导演一看， 那我交6万块钱。 您知道现在这些影视的这个片约的价钱有多高吗？ 多高、 那些大明星 多高？ 几千万，我告诉您说，上亿的都有。 我能上亿没问题吗？ 都是 意见明星啊。 哦，哎，那我要去，那我要掏着五六万块钱，你得找那个一线的那个装修队给我来啊，那个摄影队。 放心，绝对一线，东爷那带着全着呢。 什么东西带着全着呢？ 带图纸的，奔凿斧锯。 怎么还奔凿斧锯啊？ 得搭这外景啊。 哦，但是在外面 有的是巨物，你知道吧？得干好多这种事儿呢。 哦，巨物的事儿你也知道？ 那当然，咱们一个队儿的呀。 哦，咱一个队儿的，那你们要这么捧我的话，那咱们是不是还得有约呀？ 咱们这有钱， 你带随身带着呢。 对，就在包里揣着呢。因为啊，这好的这种特别有潜质的明星脸，我不能放过的。跑了怎么办呀？别的东西都盯着呢，又都抢呢。 嘿，是吗？ 那能带几个像你这样的？ 你 先 在这儿。好，就这儿是吧？哎，好，签完了。 那这个钱呢您得先交了。 钱我回头转给你吧。 交了以后呢我们就通知您拍摄，好吧？ 好好好好好，行，那就这么着了啊。 好， 嗯，给他给转钱。哎，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怎么了？ 哎，有友戴着帽子之后，哎，我遇星探，我签约了，你知道吗？ 就这么会儿功夫 啊，我给转了五万块钱，然后他就让我拍片去，然后说捧我跟我签约，你看这章都有，这合同你看，马上就要去面试了，走吧，你陪我一块去，今后你给我当助理。我跟你说，我要是火了我绝对忘不了你，你看我要挣八九千万，我怎么也得给你三千两千的。 你可真大吧。 走 还是你去吧，万一人家把我也选上了呢。 不可能，就你跟我一比就选不上你了。你看由于我有这个帽帽 还没摘呢。 哎呦，铁门给开开喽！ 大哥， 哎，找人？ 我是明星，未来的子怡，你不认识我？ 不认识。 你现在是不认识我？你今后就得求着我，跪地上求给你签名。打着哇，这不围着我，我走那红毯的时候，你冲都冲不过来。 干嘛？你管报销啊？ 什么报销？老同志，你什么都不懂。我要不先给你签一个字，你留着好不好？ 张，你到我们这干嘛的呀？ 到你们这儿面试。 我们这儿哪儿啊？ 就是不是还培养模特啊？ 模具。 模具就是模特跟戏剧。 让个盆。 你看这车怎么进去的？ 这不是拉原材料的。 拉原材料的？不是，你们这儿不是那个培养明星的地方吗？ 没有，我们这儿有跟你帽子一样的碗， 不是 帽子一样的盆儿，帽子一样的这挺像捅着眼就是露手，都有自制篓子、 自制 塑料拖鞋、暖瓶塞子。 这厂子岁数可不小了。 哎，签名， 来，快点！ 哎，还正找我签名，我给你签名。 来，你给我签上。对，签好了之后，你把这信拿走啊，别忘了啊。 挂号信。 小蔡最近在北京三里屯闲逛的时候被星探看中了，约定去公司面试，面试还拍摄呢。拍摄期间他先后交了五六万块钱，最后却发现公司大门紧锁，负责人卷款消失。所谓的影视公司其实啊是骗子公司。小蔡只感慨，哎，又被贼窝给惦记上了，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 哎呀，花了五六万块钱呀，做了这么一盘小菜儿啊。 咱们胡同了有几位说了，切，自己能不能当明星心里还没个数。 嘿， 我就不去，休想挖我当谐星去。 也没人挖。 提醒大家，如果您偶遇星探要冷静，先清楚以下几点。第一点，经纪公司选定艺人之后，公司会对他进行包装培训，但费用是由公司承担的。 第二点，从事经纪工作，演员经纪工作的必须得有这经纪人资格证。 最主要的，经纪公司不太会去街头发现明星，选拔艺人的主要渠道来源于正规的学校。 那高圆圆呢？ 例外。 娱乐七十二变，没事儿您就来坐坐吧。 我是李增瑞，三口人一台戏，我们天天唱。 小花他妈呀，那天吃西瓜，挖了一勺西瓜，没留神，吧唧，西瓜掉地上。哎呦，小花他妈想都没想，拿起那西瓜来，歘就塞小花嘴里了。小花当时就愣了，你这什么意思？他妈一看乐了，哦呦呦，对不起，我呀以为你还是小时候呢。小花突然间想明白了，因为他妈常跟他说，他小时候特别好，不挑嘴，给什么吃什么。 假期放假出去玩。大磊呢坐在火车上，坐的是那种三人一排的座位， 旁边是过道，大磊旁边坐了一个大叔，大叔旁边坐了一个漂亮的妹子。大磊想着怎么跟妹子聊聊天，就跟大叔说，这个是我朋友，咱们俩换换座位。那位大叔很淡定地说，我是他爸。 小花那天跟大家聊天说，刚才呀，我在街上看你大帅哥骑一个的摩托车，就是那种嗡嗡嗡响的，哎呦，长长头发，大墨镜，哎呦，那速度老快，特别拉风啊，哎呦，听的姑娘们呢眼睛都瞪大了。最后小花说，啊，就是抬上救护车的时候有点寒碜。 学校里最近发了一个投票帖，你和女性说过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得票率排前五名的分别是：第一，三两饭；二，要这个菜；三，阿姨好；四，四两菜；五，阿姨开下门。这就是你跟女性说过的最多一句话吗？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在这里，我终于要遇见你。虽然你不认识我的脸，但是真爱注定会相见。我忘了要介绍我自己，没有人比我爱你。我拥有全商品，我有海报、帽子和 CD。我写信给你绯闻女友，见报纸就看闹来拼凑。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所以我终于来到。请不要这样伤心，我不能控制我的情绪，我很怕会伤到我的你。我不能相信你的真相，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回过头来已经危机了。